四川省自贡市，唔知大家有冇去过？阿 Win 就去咗几次啦。自贡有咩出名？就系、是、出产恐龙化石咯。据说好多年之前，好多恐龙化石就喺度出产嘅，所以被称为恐龙之乡。而家自贡除咗出产大量嘅侏罗纪恐龙化石，仲起咗个恐龙博物馆，亦都成为咗生产仿真，记住系仿真恐龙嘅重镇。呢啲咁嘅仿真恐龙啊，八九成都系商业用，卖去边？就系、是、卖去欧美做一啲展览啊，或者进驻一啲恐龙嘅公园，产量啊占咗全球最少八成啊！哇，如果咁都可以成功发展成为一门生意嘅话，长白山可以生产好多仿真嘅老虎啦、人参啦，四川又可以生产好多仿真嘅熊猫啦、熊猫公仔啦，西北地区仲可以有好多假羊、假牛。好快强国嘅 GDP 可以由虚假嘅房地产同埋基建变成假嘅动物植物咯。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哇，又创新高啊，差唔多60亿啊。喂，战狼二呢票房呢就继续嚟创新高。咁呢国人啊民族意识高涨劲啊。喂，但系呢我觉得呢真正创新高系咩呢？强国嘅自嗨指数啊！我系强国新环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强国新环者。大家好， 战狼二啊， 战狼二要翻大陆睇喎，即香港都仲未上。 咪翻咗大陆咁咪可以睇咯？ 咁唔会专一条友专登冲去戏院嗰度睇嘅。同埋我啱啱今日睇咗一套战狼二，有个老师啊，就喺网上佢自己嘅微博户口咧，就批评咗一套戏，结果就。俾微信咧就封锁咗佢个账户， 佢批评啲乜嘢？ 好长啊，10几分钟嘅，就话呢套戏嘅假嘅坏人啦、啊，就全部都坏得好假，即系你做坏人，你都会有一啲嘅。欲望啊，或者有一啲嘅诉求噶嘛，你唔会无端端因为做坏人而做坏人噶嘛，你一系为咗钱，一系为咗名，一系为咗权 等我侵略中国先， 啊、但我冇睇套戏，咁但系听佢讲咧，就我觉得好合情合理嘅。咁你每做一件事都会有个目的噶嘛。咁啊，呢、這个老师仲喺网上面讲，佢最欣赏嘅套戏咧就系当年嘅《The Walk》。咁就话对 walk 里面嘅坏人呢都系有目的嘅，唔会话盲无目的好似战狼二，虽然我冇睇战狼二啊，但佢讲到话战狼二嘅坏人全部都系好虚假嘅，即系纯粹为咗去刺激呢啲国人嘅肾上腺，令到大家睇嘅时候好恨之入骨。 佢识乜嘢啊？总之犯我中环者啊，中华者 ， 中华者其虽远必诛，唔好理我同你讲。总之咧，打我哋中国人就系坏人嚟，我讲 唔真实咯。 点解啊？佢几唔真实啊？ 唔真实，唔真实嘅程度就等同于我嘅引言呢个自贡嘅仿真恐龙一样。 呢个仿真恐龙，仿真草有冇关系？ 冇真冇关系，都系一啲假嘅嘢去扮真嘅嘢。其实自贡你有冇去过咧？话嚟到第三节啦，我哋第一二节 自贡，不如你讲自贡喺边？ 你听我讲埋先啦。嗱，讲咗第一二节咧，就讲咗一啲比较沉重少少嘅天灾啦，澳门啦。咁啊，第三节我哋轻松少少啊，以一个环宇风情嘅一个角度啊，去做翻我哋强国新环者嘅节目啊。咁自贡系属于四川省，而行政区域嚟讲咧，系属于四川嘅一个地级城市。咁啊，应该系同四川大家可能净系知成都咯。咁其他如果系地级市嘅，有绵阳啊、攀枝花或者呢啲，可能大家都应该正常唔会有听过嘅。 啊！男人一枝花，我听讲 有一笪地方叫攀枝花，好有钱嘅，因为攀枝花有一个钢厂啊，嘅钢厂啊，就攀钢啊，亦都好出名嘅。绵阳应该有听过啊， 绵阳听过 啊，绵阳嘅听过啦、啊。四川仲有好多嘅，四川有一个旅游景点几值得去嘅，稻城亚丁。稻城亚丁 做咩？夜总会啊！ 川北嘅一个高原，海拔4000几嘅，但系话风景好靓。 咩啲夜总会海拔咁高嘅咩？依家强哥， 四川有咩啊？云南 夜总会、啊， 就算我听日出差去嘅昆明啊，海拔都2000噶啦，2000。 咁你去搵即系唱歌嘅时候，你使唔使戴一样气罩喺度唱、 啊？咁啊，依啲系你成日去嘅啫，我就好少去嘅。唱歌呢啲嘢系啦，不过讲翻头先自贡所讲咧，就 就首先我第一次去一个地方嘅时候呢，有两样嘢吸引我嘅。一个就曾经有个鬼佬就喺酒店 check in 嘅时候就问我where's the dinosaur? 跟住我听嘅时候我就已经好奇怪，因为我冇做咩资料搜集就去个城市嘅。咁跟住我就奇怪点解有咩 dinosaur 呢，跟住收尾问一问当地嘅一啲同事啦，先知道原来系以恐龙真系为一个比较出名嘅一啲产物嚟嘅。咁而据称系若干年前咧，系喺嗰个地方起咗好多恐龙骨出嚟嘅。咁但系呢啲恐龙骨究竟系真定系假咧？我一路都唔系太相信。 我想问佢啲恐龙系滑嗰只定系拍拍得好快出咗上个山口啫？ 应该系滑嗰只。你嘅又将星驰上身，咁所以呢个系我当其时第一次去自贡嘅时候嘅第一个印象嚟嘅。咁第二个印象系咩呢？据说呢个自贡咧系全国食兔肉最多嘅城市嚟嘅。 点解呢？ 因为自贡人系好中意食兔肉嘅，兔仔肉。 佢有咩煮法咧？ 辣咯。好似四川嘅煮法咯，就系、是、用啲辣椒嚟炒啊，或者系打边炉啊咁样咯。即系但系佢啲辣椒加到咧，我食过一次嘅，咁就会觉得系净系食到辣味，而食唔到兔仔肉究竟本身系 四川 啲 好多都系咁咯。 系啊，所以其实佢嗰啲系人肉又好，或者系羊肉、牛肉都好，你都唔会食到。 应该唔会人肉嘅，好高成本人肉。 都唔系嘅，你杀咗个人咪 唔系？我唔知啊，你杀过你知，我唔知啦。 嗯， 系啦，咁呢个仿真恐龙馆有啲乜嘢好玩咧？我想 知道。哦，我就真系冇去过。咁啊，呢个仿真恐龙馆，但我今日睇新闻咧，又见到呢个自贡又即系话所谓做呢啲咁嘅象真恐龙啦，就会觉得有啲奇怪嘅，就翻翻转头，好似就系、是、我同你当年去河南一样咧，就有时又话好多呢啲咩曹操墓啊，又话曹操墓系属于安阳嘅，一啲又话喺许昌嘅，咁呢啲又众说纷纭，最后就几个城市大家一齐去争，话边个先系曹操墓？ 呢个恐龙馆咧，唔好讲曹操墓住，一阵间曹操墓，一阵间都想讲。 O、okay. K， 曹啊，唔系恐龙馆咧， 系 佢系类似主题乐园啫，有啲恐龙俾你骑啊，跳下水啊，定系讲紧话你纯粹一只恐龙标本喺度睇下，定点样？ 应该系一个恐龙嘅博物馆嚟嘅，以我所知或者去睇睇、去嘅介绍啊，就里面有好多当年起嘅恐龙骸骨咯。但系呢啲所谓恐龙博物馆里面陈列出嚟嘅恐龙骸骨系咪真系后期嘅？呢啲头先所讲嘅一啲嘅， 佢仿真，佢系讲到明佢自己系假，定系本身佢系扮真嘅啫？意思两回事啊！一个呃人，一个冇呃人啊！ 应该系真嘅，我相信应该系真嘅。 但系佢话仿真啊嘛。 如果喺恐龙博物馆里面，我相信应该系真嘅。我相信啊。 但系我哋强国咧，就系好多啲咁嘅嘢，即系咧 系。 真真假假咧，永远系唔知嘅。即系例如呢个仿真恐龙馆咧，就咁我同阿 Vin 咧倾咗成几分钟，都系唔知佢系真定假 嘅。咁唯有要实地去巡查下。 咩实地巡查？你未必系真噶，你点知啫？你唔通你同只恐龙倾偈真定假？你冇理由咁噶嘛？系 即系冇办法去考证噶呢、這个。 系啦，即系 头 先阿 Vin 咧讲个曹操墓系啦，话所谓曹操墓啦，曹操大家都识啦，系边个啦？咁咧。话说嗰阵时咧系咪安阳啦？系嘛？ 系 安阳咧，嗰阵时有冇2010年左右啦？我同阿 Vin 咧就一齐去安阳度，谂住咧就去就睇下有冇即系去嗰啲有咩名胜，同埋有冇啲地方系可以即系可以开始我哋嘅霸业咁样样嘅。咁咧我哋去到安阳，即系去到揾曹操去足迹啦吓。咁咧发现嗰度啱啱新闻卖紧，喂掘到曹操墓出嚟，跟住我又好兴奋，喂去边啊？喂曹操墓啊！曹操墓啊！曹操墓啊！咁样样 系啊。结果我哋都好似系冇去过， 冇去到。哦，咁但系咧，后屘咧，我记得过两日我再睇啲新闻咧，话曹操墓咧，喂，曹操本身个墓咪呢度啊？ 有人讲过话个墓咧，即系所谓起咗出嚟嘅曹操墓咧，安阳嗰度啊，就系属于夏侯惇啊。是不是叫夏侯惇？ 即是夏侯惇扮曹操。 是啦，夏侯惇的墓来的。因为曹操又是性格多疑的嘛。有啲似秦始皇咁啦，就请了好多假的墓。所以有人讲过话安阳起了出来的墓呢都不是属于曹操的。有咁嘅讲法。 是啊，咁其实呢曹操呢个墓呢最后讲多少少曹操。曹操的墓在哪边呢？ 是。 其实呢到呢一刻呢 都未知。 都未知。因为佢即係头先有边讲啦性格多而心烦气躁咁样。 阮成太太好服 气。咁、所以好多佢嗰陣时呢佢去死嗰陣时呢係、有几十个墓喺度㗎做出死嘅时候。咁、所以到冇人知道边个真係因为佢驚俾人 鞭尸啊！ 鞭尸啊！掘咗个墓啊！盗墓者人渣啊！ 罗拉， 咁样罗拉，咁样掘咗个墓，咁咧嗱呢个咧，我觉得咧系对强国嚟讲系非战之罪嚟嘅。咁佢本身都唔知边个，咁你掘到个假唔出奇系咪先？ 系啊，即有时咧喺国内咧好多呢啲奇怪嘢，即系譬如一个旅游景点新开发咗出嚟咧，就大家一齐去争。咁包括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包括李白嘅祖居啊，喺边一度咧？都有几个省去争嘅，有四川省亦都争过话李白系四川人嚟嘅，亦都有呢、這个浙江省咧，亦都有争过话李白系属于浙江嘅。啊，唔记得浙江人江苏啦，因为大家都希望去攞好处啊。 哦，咁因为搵水啫。 系啦，咁跟住哦，证实咗原来李白系四川成都人嚟嘅，跟住就喺成都可能就起一个李白嘅寺啊、庙啊，诸如此类就去收景。 但李白依家啲最新讲法，佢系吉尔吉斯人嚟，知唔知？ 吓， 系啊， 吉尔 咩都唔系好新噶啦，呢个讲法都好多年噶啦。即系吉尔吉斯系边度咧？吉尔吉斯咧就系、吉尔吉斯坦。 系， 咁你叫得斯坦系咩地方咧？啲、中亚地方咯。即系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唐朝嘅时候，呢啲应该属于非常偏远嘅地方嚟嘅、又要请教下我哋历史系历史系阿伯奇啦。 唔系咁，因为唐朝相对嗰个民风或者嗰个政治比较开放嘅，当然开放唔系话讲紧有民主选举啦。咁其实系讲紧话，其实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咧都会、因为唐朝真系好强盛啊嘛，即 系 会好多人咧唔同地方或者邻近地方嘅人咧会。迁入去唐，即系中土咯，所谓去做官啊，或者生活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好多来自即系东边，可能日韩啦，或者韩国啦，或者咁讲话 高丽啦，就是、当年叫做 系啦，又或者南边嘅人啦，又或者讲紧话一啲中啊，即系俄罗斯嗰边嘅人咧，都会有机会去唐朝嗰度生活啊，甚至做官嘅。咁、所以咧。李白就有个讲法咧，就话佢好细，即系佢系吉尔吉斯坦人嚟嘅，咁就好细个就迁入去个唐朝，即系嗰个唐朝嗰度咁样。 O K， 系啦，咁大家都唔使争啦，就属于呢个吉尔吉斯啦， 系啦，就属于中亚人咁样咯，系啦。咁仲有啲乜嘢即系比较疑幻似真嘅地方咧？即系呢个强国。 好多，即系譬如，尤其是当一个名胜话起咗出嚟又好，或者当好似简单如大家香港人比较熟悉嘅包青天啦、 啊，咁、包青天又点啊？包青天， 包青天我同你去开封，咁开封一定会有包青嘅， 啲羊肉几好食啊！开封系， 开封 OK 嘅，咁有呢个包青嘅一个字啦、啊。咁去到呢、這个，因为包公本身好似系安徽合肥人，安徽人嚟嘅，咁我记得喺安徽， 佢唔系吉尔吉斯。 唔系啦，我记得我去安徽，唔记得咗系合肥定系芜湖定唔知边一个地级市，亦都有一个包公嘅故居咁样嘅。咁啊，亦都当然每一次入去咧，都要俾一百几十呢啲咁嘅门票去参观啦。咁啊，冇嘢睇嘅，放心。如果大家真系中意睇包青天嘅，都系继续留翻 CCTVB 度欣赏包青天好啦。因为去到呢啲咁嘅包公寺啊。或者去呢啲故居咧，系真系作为旅游景点嚟讲，系唔建议，亦都唔值得，连五蚊都嫌多嘅，真系冇乜咩特别景点可以睇。 但系咧，嗱，我哋咧就千祈咧就唔好去鄙视或者去睇唔起强国呢啲操作嘅能力，因为咧真系好强。 系 嗱、今次咧佢唔系讲紧咩恐龙啊，亦都唔系讲阿诸葛亮喺边啊，阿李白喺边啊，曹操喺边。阿 Vin 你去过欧洲噶系嘛？ 去过。 你有冇你记唔？你有冇去过奥地利啊？ 好多年前去过，但系最 我叫做路过啦。地方叫 Hallstatt 嘅 ，Hallstatt， 中台湾译名叫哈修达达，系啦。咁呢个咧系被誉为咧奥地利最靓嘅小镇嚟嘅。 OK， 系啦。咁咧 基本上呢 又有抄袭。 呢个奥地利最靓嘅小镇呢，我去奥地利搭成我諗 at least 10个钟头以上飞机啦。 係。 唔使去咁远嘅。 强国就有啦。 係啦，仲系唔使去咁远嘅。惠州嘅。 真係 㗎？真系惠州啊，係啊。 佢系以点样嘅形式去 佢咪成，因为呢嗰个镇呢，奥地利小镇呢本身系成个即系好欧洲小镇情怀嘅一个小镇嚟嘅。佢沿咗个湖边，湖光山色。非常之恬静，非常之靓，非常之与世无争。后变咗个阿尔卑斯山嘅， 嗯 ，OK。惠州嗰个咧，其实将成个小镇除咗个阿尔卑斯山之外啊， 系完全一模一样照 copy， 系啦，一草一木每间屋一次过 copy 晒落去。 哦，咁佢系以酒店形式去经营啊，定系会系点样形式？ 佢有酒店啦，有文化广场啦，有美景大道啦，几美景啊嘛，有美食街啦，有销售大厅，我唔知佢卖啲咩啦，系啦，咁 即系完完全全就将硬件嗰部分搬晒过去啊！当然你喺惠州呢个小镇度，你应该好比较少机会啦，或者好可能冇啦，见到有鬼佬啦，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 咧？嗱，其实咧呢个咧，我成日头先我第一句讲啲咩咧？话唔好睇小强国嘅复制品。 系 咁，其实佢呢、這个 连鬼佬都复制埋。 佢呢、這个所谓城镇啦，复制版城镇开幕嘅时候咧、啊，连本身正版嗰个市长都请咗过嚟开幕。 O K， 系啊，系啊， 咁就真系好犀利。 系啊， 喂，但系佢喺惠州咩位置我都有兴趣去啊，惠阳定系？ 哇，惠州咩位置我都要再 check。佢应该、啊、因为佢要复制得，你冇理由喺惠州市中心啊。 啊，当然啦，系。 系啊，咁呢个咧。各位听众有兴趣咧，上网 search 下一个我惠州版嘅 hostel， 点串咧 ？H A L L S T A T T， 我读得真系差，啲德文发音我真系唔识发，我想。 O K， 我真系有兴趣想去睇下嗰个情况，因为呢啲咁嘅旅游景点啦，或者去喺国内系好难。是非常难去营造一个恬静啊优美嘅环境。原因系乜嘢？因为有人。我记得阿伯奇曾经有一次去海南岛嘅感受同我分享嘅时候，就系发觉啊三亚个海滩好靓，但系准备玩沙嘅时候呢，发现喺个沙堆下面就拥住咗起码上百个烟头啊。 真系好多人嘅，真系好多人嘅。 有呢件事㗎嘛，我记得。 有。 同埋啲人随地吐痰囉，你行下会听到咔吐咁样，呢啲系好多。 系啊，同埋啲大妈大大声声。 诶，水啊水啊，过来！即系好多呢啲嘢咯，所以硬件嚟绝对系可以复制，但系软件我唔相信。 咁同埋咧，佢嘅间接咧，我都唔知，我谂都害佢多噶啦，都唔系话帮佢，令到呢个正版即系奥地利嗰个小镇咧， 系 就好多中国人去。 哦， 系啊，即系多到系讲紧话咧，佢奥地利嗰、那个即系嗰个本身嗰个 hostel 嗰个市长系，诶、哎、喂，你大佬你唔好嚟咁多人嚟啊，大佬，系啊，因为其实本身嗰个城镇唔系话好容易去嗰种嚟嘅，你去萨尔斯堡搭车都搭火车都搭成两个几钟嗰种嚟， 系， 系、啊、即系佢挨近差唔多去到瑞士嘅啦，其实。 但系你谂下，以我哋强国13亿人，以咁多人勃起富起嚟，咁我净系当你 0.1% 啦，或者 0.01% 啦，你讲紧嘅都已经系几十万人去依个地方，咁依个所谓咁嘅恬静嘅小镇，都相信变咗做一个唔恬静咯。 你唔好讲啲咁远嘅奥地利嘅，因为可能啲听众未去过，或者好多听众都去过。 嗯， 其实咧，据我唔知阿 Vin 你有冇留意啊？喺强国见到咧，好多时候啲小香港。 系 系啊，你唔好话讲一样小香港，好多社区，但小香港就未必一个真系成个香港咁大。 嗯， 但系咧就系可能一个社区仔咧，佢有咁嘅茶记啊， 嗯， 但系佢写简体字啊，少又或者有啲干货店啊，咁好多所谓小香港咧，好多地方或者好多大城市嘅一个社区都有咁嘅地方。 因为强国自己本身比较少呢啲嘅作为一个出名嘅嘢嘛，咁系小香港，香港呢个明星作为嘛，咁样个小香港系最好嘅方法去吸引人流、吸引人气咯。 同埋我一个强 多嘅多小香港， 我强烈劝喻就系、是、如果各位听众去到 ，let's say 去到武汉有个小香港咁样，尽量就唔系去嗰度食嘢啦，系啦，即系我唔系话唔会食死人嘅，可能大家觉得唔会好满意咁解，大家食惯啲港式嘢咁样，再去大陆食。佢啲港式嘢咧，你会觉得吓，点解会咁噶？咁如果你喺去开强国做嘢，话又突然间，我好挂住香港，你咪去嗰度兜个圈咯。虽然你都 都感受唔到香港嘅嘢啦。其实 去到今次节目时间嘅尾声啊，你又譬如啱啱白琪所讲嘅食嘢啊，即系唔尽可能就唔好喺国内就食翻啲咩港式茶餐厅嗰啲，一定唔会有你港式茶餐厅嘅风味咯。真系我会劝喻大家，就算地沟油又好，假羊肉都好，都要试下当地嘅本土嘅特色咯。就包括头先我所讲嘅，做一个首尾呼应嘅，就系自贡嘅兔仔肉啊，或者四川嘅火锅。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虽然四川火锅很多人都是讲话用这些万年油千年油，上一手吃完打边炉的油就不倒的，加工完之后就给你去再吃的了，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旅游者去到当地都要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文化的。 同埋呢我们诚邀阿 Vin 找一次做一个 身体检查 自贡旅游特辑住自贡有些什么玩的。 自贡我当年去的就是看恐龙博物馆，我记得我先在内江去自贡的。咁啊内江的时候呢，我本来好想去那个叫做张大千博物馆。 哦，张大千佢系自 内江，内江 哦，内 江 哦， 佢系内江人，咁啊，好似应该死咗啦，如果唔系， 即系死咗好耐。 系啦，咁啊，去个博物馆我又冇时间去啦，咁跟住由内江去自贡，跟住去自贡嘅时候咧，又冇去恐龙博物馆啦，但系去咗当时应该四五月到五月份，有一个叫做自贡有一个灯会。咁啊睇灯饰啊咁样，所以灯饰咧一去到就会见到好多喺福岛翻嚟嗰啲兔仔啊，啲人样啊，全部变晒样嘅，中咗辐射咁样嘅，所以系非常之失望。咁啊冇乜咩特别嘢咯，嘢食都兔仔咯。 系咯，唔紧要噶 ，Vin， 我哋下次做一个钟头特辑就俾你讲自贡。 OK， 好多谢晒白琪。好，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如果大家希望我哋讲啲咩 topic 啊，或者我相信大家讲得到嘅。地级市为单位的地方，我想小弟都一定去过了，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听众留言 点播， 最好越辟越好，我看看阿 Vin 真的是讲到 好，没问题。好，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